我国劳动新闻8月9号刊载了柳日武写的文章，日本反动派不该在毫不留情的和铁拳面前轻举妄动。文章指出，最近日本反动派的对朝军事妄动超越危险水域。8月4号上任的防卫相小野寺在记者会上正式表明立场，说日本防卫省正在研讨一个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对北朝鲜导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问题，作为应对朝鲜发射弹道火箭的方案。每当我国采取增强自卫力措施的时候，日本反动派都予以恶语重伤，轻举妄动，其目的在于借口我国的导弹威胁，为主动向朝鲜半岛投入日本自卫队武力立下名目，进而为实现对外扩张野心打造铺路石。美帝国主义者被我国的超强硬应对措施魂飞魄散，就借口所谓的实用化学武器对弱小的中东国家出气，日本则立即藉口赞扬主子的勇猛精神，还放出蓝言说什么北朝鲜可能发射装有沙林的导弹，其最终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剧本地区紧张局势，来实现军国主义复活野心。小日本反动派幼稚的作态，直接关系到安倍一伙要摆脱出因其无能政治而导致的最严重的执政危机的小计谋。日本反动派藉口宣传对朝先发制人攻击论，为的是把舆论的矛头转向别处，将国内议论的焦点集中在针对北朝鲜威胁的安保问题，来平息日益扩大的反政府民心。我国采取一系列实现自卫核武力高精化的措施，这是一种要从根本上终止美帝国主义者跨世纪的对朝敌视政策和核战争威胁活动的战略选择。日本反动派要放明白，他们如果继续贸然抛头露面、轻举妄动，就难免遭到我国核铁拳毫不留情的沉重打击，那么整个日本列岛都会被埋葬在太平洋水里。